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闻广播记者今天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3处试点便利店已经基本具备了开业条件，即将开业。受河南省多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北京2座火车站共有90多趟的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的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30天之内都可以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市气象台今天的14:40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间的11点，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预计会对晚高峰产生影响，请大家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司机朋友请开启雾灯，减速慢行，不要冒险涉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今天的嘉宾了。今天是周四了，而且也接近月底了，所以我们今天提前的连线了我们的电影玩家，也是我们的影评人罗仲，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周末，包括我们在上个月底可能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推荐的近期上映的电影，更重要的是还要推荐一下下个月的电影。罗仲你好。 Hello， 江夏。 嗯，今天我在微博上有帮你做一个小的宣传哦，后天你的那个连线。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现在因为这个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的论坛啊，包括分享啊，也都会变成线上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在24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这种电影行业的比较专业的一个大家的像论坛形式一样的连线，对吗？ 对，是会有。也正如刚才所说，就是未来吧，那个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嘛，很多东西都转到了线上啊，无论是教育啊，还是很多娱乐的方式，包括很多交流的方式、沟通，全部都已经线上化了。可能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东西我觉得可能未来都会常态化啊。因为线上确实更便捷啊。然后那个接下来是会参加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连线，是关于一些电影方面的，就是内容方面的。 你的那个内容我真的是很期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上我的微博啊，现在到微博主持人江夏去搜这5个字儿，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看到今天的直播帖，我有转我们的电影玩家罗仲他自己的一条微博，去看一下具体的时间和参与的方式，因为他会聊一聊那些年他在这个你采访过的奇葩。是聊跟电影相关的是吗？对吧？就是电影从业者呀，或者是创作者呀，演员呀。 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领域，就是采访过程当中遇到的奇葩人或奇葩事儿。当然， 是那种青吐槽性质的， 就有点意思那种乐趣性。 对对对对，可能是虽然叫奇葩人，但其实可能就是主要是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有趣的人和事儿啊。 嗯， 对， 我也很期待，就是因为之前关注你的微博，确实，疫情之前对吧，很多的电影上映的时候呀，首映的时候呀，你们也都会去首映的现场去采访，主创人员，或者是在这其中你也会观察到。很有意思的一些首映的观众啊，不一定是主创，对吧？哎，观众可能提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怎么这么的神奇，会有这样一个视角。好了，说回到今天我们跟罗仲的连线，是因为呢，我们确实七月和八月原先我们设定了一个状况，就是好像暑期档呢，今年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往年的暑期档除了一些小朋友的电影以外，好像确实也没有那么热。到目前为止啊，到七月中下旬，你来看今年的整个的暑期档和往年有什么变化吗？算影片的数量会变多或者类型变多的一个暑期吗？ 首先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市场非常的冷清啊，往年的这个时候都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档，最为激烈或者即将进入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白热化阶段了啊。然后，但是今年，不仅没有迎来一个所谓的高潮，然后甚至是说要低于其他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票房成绩，就是一个市场的状况啊，非常的冷清啊。然后这之间的原因非常的复杂，然后像今年一个情况在我们之前几期里面都有讲到，然后就是说今年的一个情况就是片子每一个档期都会特别多，然后是特别注重档期，端午档啊、五一档啊、春节档，然后就是观众其实是会越来越倾向于在选择档期去走进影院，然后其他的非档期的时间段的时候就是影院是特别的冷清，然后这个档期意识在今年格外重，就是观众的这个档期意识特别重，然后包括这个影院的安排，包括片方的选择，大家都会倾向于这个在档期扎堆儿。那它的有好有坏的一面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好的话，那如果你有一定你的片子本身的质量很好，你自然会在这个档期胜出，当然能胜出的也不一定都是票房或者说口碑优质的影片，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成分，你像包括像你的婚礼啊这样的电影啊，它也取得很高的票房，但它的口碑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然后但大部分的电影在扎堆档期之后，其实都是一败涂地啊，或者说是就是全军覆没。 但是你说他如果很注意这个档期的概念的话，往年暑期档也算个档啊，对不对？怎么到了今年？ 对对对， 是因为它这个暑期档的概念会有点长，它不如端午档，哎，我就三天我可以集中很清晰，是因为暑期档它这个篇幅一拉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时长之后，大家反而变得不清晰了，我就不太想在这个档期来上映了。 首先档期分化的概念，它首先是很多档期在中国是一个中国电影市场是一个逐渐成熟的一个概念，你像端午档，你像可能在往前推几年大家比较熟悉的档期，尤其就普通观众而言，他可能提起电影市场他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说贺岁档，是吧？然后贺岁档或春节档，然后其实贺岁档现在跟春节档又是两个概念了，以前贺岁档在有一段时间里边是等同于春节档，但后来这个档期分化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春节档只是指春节那个时那个假期对，然后贺岁档是什么概念？贺岁档可能是战线拉长到十二月份。你比如说，假如说今年是二月一号过年的话，那其实往前推，它其实从上一年的十二月底，或者说跨年的那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一直到春节期间，其实都叫贺岁档。然后这些年很多的档期在原本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电影档期，但是在这些年烘托成了一个。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随着电影产量增加，都成了一个大档期。你像端午档，以前很少有人提这个端午档，或者说六一档，或者说五一档。以前可能国内最大的档期春节档之外，也就是十一档期啊。这当然，这些电影这些档期的变化，跟目前的这个市场的壮大、电影产量的增加，以及这个电影营销的这个方面的投入，包括 国家这个法定节假日的这些年的一些变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啊，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效应。 嗯，好，在有一点点冷清的这样一个暑期档，我们也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啊，因为我真的我个人也是这种感觉。我应该就是看了，哎，我没有看我看了1921，我没有看另外一部，好像除了这一部，我真的好久都没有进影院了，就会觉得没有太吸引我的片子，在整个七月份有这种感觉，所以、 是这样。 这周和下周还值得期待吗？ 这周包括下周其实都不太值得期待。 你这样真的好吗？ 其实回归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点儿，就是说今年为什么暑期档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往年暑期档之所以特别火热，那是因为往年的这个暑期档的引进的大片，就是海外引进大片，好莱坞的也好，还是都会特别多，而且往年在暑期档比较扛票房的都是这些引进的大片啊、像速激系列啊，复仇者联盟系列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年会发现，其实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引进片已经缺席很久了。 嗯， 就我们回顾这几个月份，会发现引进片已经缺席很久了。然后你会回想起来，你上一次看的这个引进片还停留在5月份的这个《速度与激情9》。 真的， 而且《速度与激情9》这一次市场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然后虽然说它取得了10几亿的票房成绩在中国，但是跟他的上一部相比已经缩水了很多了啊。然后也就是说在今年这样一个市场状况下，哪怕有这种引进大片，就是观众依然是不是特别的买账啊。当然他跟他口碑有一定的原因，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这是跟今年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市场状况的这个冷却有很大因素啊。观众不太爱走进影院，然后包括前几天也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产业分析，叫00后不愿再走进影院，这个原因有很多啊。现在与线上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呀，生活当中这个线下娱乐方式多元化，剧本杀啊，狼人杀，或者说密室逃脱，都线上更多元的娱乐方式，就是窗口期越来越短。大家其实他会发现，我晚几周走进影院，我依然可以在线上看到一部电影。 嗯，对，而且现在确实就是上线的速度太快了， 上线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真正追求极致视听体验的可能也是很小一部分人群。如果大众其实还是会觉得，就是我能看到这部电影就可以了。 嗯， 对对对，因为就是大部分电影它不是那种好莱坞大片，也不是视效大片，所以说观众对极致影音体验的追求并没有说特别的多。 嗯， 就是我等2周我就可以省一点钱，我可能6块钱，我可能12块钱就可以看一个在线的版本。 嗯，如果只是关注情节呀，是吧，然后想看演员表演的细节呀，那我还不如就在网上看了算了。 对对对，而且看过一些产业分析是说，就是现在00后的观影习惯也跟以往不一样，对于电影的一个观影，他们首先他很少有一个观影仪式感，这一说就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影迷来说， 嗯， 还会有一种所谓的观影仪式感，也就是说你必须走进影院在大荧幕上看一个电影，然后这叫观影仪式感。然后那可能00后来说，电影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更工具化的娱乐，也就是说我在家里看一个线上的版本，我可以选择快进， 嗯， 我可以选择我暂停，我随时想是在什么时候看就在什么时候看，就是说我等我有空的时候再看完也可以。然后我可以截图，我可以发弹幕，然后就是说他可能有更多的方式，就是说进入一部电影啊，或者说把这一部电影分割成无数时间段，就是他想怎么看这部电影他自己来决定这个方式啊，而不一定是选择大荧幕。在未来这将是一个绝对的趋势，就是说电影不再是属于大荧幕的东西。 嗯，它是一个大屏小屏好像都可以来完成观看的一件事儿，完全个性化的一件事儿了。 完全个性化，这在欧美其他国家在疫情期间也将成为一个常态。很多原先就是大家不能想象的一些电影都全部发行到流媒体上了，包括黑寡妇啊，迪士尼把黑寡妇放到流媒体上， 这些事情啊，在以往都是不可想象的。对， 哎呀，真的，我们也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个 在见证啊，对对对， 这个和你说七月底八月份的电影，不要太期待。这不冲突不冲突啊，那依然还是有朋友在期待月底要上的狙击手，那我们就来说说吧，就是接下来的两周，包括八月份，先说接下来两周，因为大家可能七月份如果真的还想去影院的话，也还要考量一下自己的时间呀、安排呀，那就说说我们这位听众期待的狙击手。 狙击手是张艺谋导演的又一部新片，然后大家都知道，张导这些年就是说特别的勤奋，然后 很高产， 对，特别高产，然后那个而且每一部都是不同题材，从一秒钟啊到悬崖之上，到狙击手，到包括狙击手之后还有坚如磐石，然后每一个都是不同题材，也就是说国师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下还坚持这样的一个创作力和尝试的类型的尝试的这样一种，我觉得是首先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啊，无论如何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也是值得就是现在年轻导演去学习的。然后《狙击手》这个电影是一个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今年还有另一部宏伟巨制，就是《长津湖》，然后那个也是马上要跟观众见面。那么这两个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对一个是《长津湖》，主要是就是，正如片名嘛，它主要是描写了长津湖这个战争的这个事件，然后但是狙击手的话它可能是更聚焦于一个个人，然后是更聚焦于一个，它当然也有一个真实事件依托，但是目前这个片子透露具体信息目前透露的依然不多，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它可能不一定要在7月30号这一天上映了，然后就是7月30号这一天本身是有两部重磅影片的，一部是甄子丹和谢霆锋领衔主演，然后陈木胜导演一作《怒火重案》，然后另一部就是这个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两部片子可能要同时撤出，当然最终还没有定论，直到目前这两部片子也没有去官宣撤档，但是之前是有这种说法啊，因为这两部片子宣传到目前都停止了。 哦，就确实，因为他在说到狙击手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去某个这个购票的网站上面去看了一下，好像他也不在即将上映的首页当中了。 他不在即将上映的首页 啊，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他的按日期来排的这个即将上映的，他确实是在7/7/30这一天，但是他就没有在即将上映首页，那也是他有可能会改档期。这改档期纯粹是因为这两部片子他们自身的一些原因，对吧？ 对对对对， 和他撞了档期啊或者什么，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对对，因为本来这个7月30号这个档期只有《怒火中案》一个人定在这儿，而且是老早就定在这个档期了，然后后来是这个狙击手后来居上，然后那个但现在看是两部片子可能要双双退出了，但是不过好消息是这两部片子不会应该是不会拖太久，然后包括这个怒火中啊应该是在8月初还是会上映，但可能不会在7月30号这天上映。 那也是值得，有可能是暑期档会跟我们见面，暑期档值得来。 对，还是在不在暑期档。对， 目前长津湖也是没有，是宣布了具体的档期了吗？ 长津湖也没有宣布具体档期，然后是在大概是在一两周之前发布了一款那个预告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宣传上的动作了啊。本来之前那个有预测说是会在8月1号啊那天上啊，但是现在来看没有了进一步的宣传动作，是否究竟能在那天上映这个都还不太好说啊。 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确定的我们可以在接下来两周看到的白蛇，至少还是确定的， 已经确定的。对对对，已经确定的。那首先就是明天周五然后即将上映的这个动画视效大作啊，就是这个白蛇二青蛇崛起。对，然后这部片子是我个人也非常期待的一部影片，然后它的宣传实际上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然后首先是那肯定它是基于第一部嘛，然后那个如果说是看过第一部的观众，他肯定是会特别期待这个片子，然后因为当时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口碑和票房的成绩嘛，啊，然后有将近5亿的一个成绩， 然后也是追光动画，就是说打响自己品牌的又一部动画力作。然后这一次呢还是原班人马，然后就是制作上还是原班人马，包括导演啊，然后包括配音声优都是原班人马。然后但是这一次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就是原创性更强，然后更加有颠覆性的这么一种形式。 嗯， 然后他就在前两天的时候也开启了这个全国不是全国，就是开启了一个点映，包括有媒体场啊，然后首映礼，然后很多观众在首映礼上也看过了本片啊。然后就是它的优点吧，就是说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说一下它的优点吧，就是说它的视效是肯定是非常强的这一个。其实大家之前通过看它的一些视频物料，包括特辑啊，包括那个制作特辑啊，包括那个预告也能看出来，它在这个视效上面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就是我借用一个朋友的一句话，就是说它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动画电影视效的一个天花板啊，就是制作上可以说非常恢宏，然后特效细节非常大，非常非常精细啊，对， 嗯。这是他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和关注的点， 对， 一定要去影院，因为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是很追求，尤其是这样的类型的影片，它是值得你去追求它这个视效。那我们还是应该去大荧幕看一下。我们微博上面雨果微雨也说了，他说影院观影必须跟着走，然后呢居家观影呢就有点像读书一样，你可以前后再翻呐、啊，然后你喜欢的细节你可以反复的琢磨它呀，这个细致的品味它呀，哎，这个确实是， 包括这个片子的版本，它有很多的版本，然后呢因为它这个片子暗景特别多，也包括夜戏也特别多，所以其实优先是推荐有条件的观众能看二 D 版，当然是最好是选择二 D 版本，因为三 D 版本的话碍于现在我国大部分的影院这个三 D 亮度的这个存在一个三 D 厅存在一个亮度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三 D 亮度会影响你看一个片子的时候它的这个视效，尤其在夜景状态下它的明暗度问题，包括对比度问题，就是说你能否看到很多细节，所以就是说提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它版本问题的时候就多提一嘴，就是说优先可以推荐选择二 D 的版本啊，然后就是优先可以选择这个 IMAX 版本啊。 嗯，因为它这个暗系的原因是吗，光线的问题。 对。 嗯，好，这部片子我已经感受到了你对它的期待和喜爱，因为在去上个月底的时候推荐，你也很着重的推荐了《白蛇二》。 对对对，这个片子是我着重推荐的，对。 嗯、好，着重推荐。那还有次重推荐的呢？ 次重推荐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月很快就要结束了，又要结束了。然后但实际上你再往后推一周，那其实就到月底了。然后那个月底的两个片子现在是悬而未定，所以说这周真正意义上最后的一部重磅新片其实就是这个青蛇崛起了。 原本 今天还会有一部主旋律题材的影片，郭晓东主演的《我的父亲焦裕禄》，然后这个片子也是悄悄撤档了。然后所以其实到明天这个周五就只剩白蛇二青蛇崛起了。然后他在市场上究竟能够有多大的表现，是否能够终结这个中国医生这个10亿的就是这个势头啊。当然中国医生可以顺道说一下，就是说他在市场上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票房成绩啊。然后之前他在上的时候，在上映之前就被誉为这个救世之作，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年电影市场上太冷了，就是缺乏一个像去年800这样的一个救世之作。然后中国医生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已经10亿多票房了，起码能把这个大牌稍微带热一点。但是可能很可能也仅步就是止步于此了。因为它的后续包括你像青蛇崛起啊，包括怒火中案等片的上映，可能它的场次会进一步的缩减啊，究竟能够走到一个多高的一个数字上，这个就是还是要观望。对。 明白。那就是整个七月本来后两周还有这个狙击手和另外一部片叫什么来着， 怒火重案。 哦，对对对，怒火，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因为它现在不明朗啊，档期不明朗，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吧。还关注我们院线电影的朋友啊，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来找到罗仲的微博，跟他进一步的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私信他再去交流你们喜欢的一些影片和期待的点。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呢，主页的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我转发的就是罗仲自己的微博。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说一下八月。虽然整个暑期档看起来目前来说没有太多很好的很值得推荐的，那我们也姑且在这个档期里面去划了划了，有没有可以来说一嘴的。 八月份的话，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定档的片子重磅的不多。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先从八月初开始说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部主旋律电影，然后我的父亲焦裕禄，然后他现在是重新改档到了这个8月6号。 嗯， 然后8月13号有一部之前就已经定档了，改档多次，跳档多次，然后最终定档在这个8月13号有一部就是年轻人比较关注的电影，就是很多年轻观众会关注电影啊，粉丝向电影，然后就张子枫和吴磊主演的这个《盛夏未来》他也是这个大师系列记忆大师啊，是这个催眠大师，然后秘密访客导演陈正道亲自导演的这个《盛夏未来》。 那这个我也很期待耶，因为他的这个系列我还蛮喜欢的，大师系列我还比较喜欢。 而且这部片子我相信，因为是陈正道自己来拍摄，他应该是不太相同于就是跟那些纯粹的这个粉色青春向或者说爱情片大家认识里边那种，应该是会有不一样地方啊，希望如此。对， 张子枫、吴磊、郝磊共同主演的《盛夏未来》，8月13号会跟大家见面啊。 对，然后，再往后推的话，八月份目前还有8月27号月底，有一部片子啊，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就是叫《兔子暴力》。《兔子暴力》是新人导演申瑜执导，然后就是就是导演李玉李玉监制的一个片子，然后是万茜主演的。然后这个片子，之所以对这个片子有一定的了解，是因为在某一次活动中我采访过李玉导演，然后当时他跟我是着重推荐了一下这个片子啊。就是因为他最近也在做一些扶持新导演的事情嘛然后这个《兔子暴力》就是其中一部，是他就是挖掘出来的新人导演，然后给予了很多在创作上的帮助和扶持吧，然后是很有个性的一个片子啊，他跟我说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片子，无论是这个文本层面还是说这个视听层面，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东西吧。 这个因为我们乍一听名字《兔子暴力》，不太能够就是想象出来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类型的影片呀。 其实是一个剧情，其实是一部剧情片，而且在讲细一点，是一个有关家庭的一个剧情片啊，家庭。 哦，因为我看到那个主演的当中还有李庚希，就是演过 李庚希 是什么小别离还是什么 对 电视剧里边是吧，演黄磊的女儿的那个 黄磊女儿，对对对。然后你包括接下来包括接下来还有一部这个重点网剧《雪中悍刀行》啊，她也是这个剧的那个女主之一吧。对。 不对不对，她演的是不是陶虹的女儿？哎呀，反正就是他演其中一个小别离， 对对， 其中一个女儿。那这个中间也会，万茜是跟他饰演母女啦？ 应该是母女，对，应该是母女。 一个剧情片，然后兔子暴力啊，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李玉导演，我个人也还是比较喜欢的，由他监制，然后扶持一下新的导演，给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啊。 对，包括李玉导演接下来自己还有断桥然后应该也会在年内上映，但是具体什么档期还不知道。就是包括这个断桥也是李玉导演一部力作吧，最新力作吧，包括主演里边还有王俊凯马思纯是一个比较暗黑基调的一个片子啊。 明白了，这个是你在八月份你个人会比较期待也比较推荐的 两到三部影片。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打开各个电影的 app 呢，能够看到说暑期档它的各色的这种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类的这个好像也还是挺丰富的。 对对对，适合小朋友观看的片子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包括明天虽然有白蛇二，但是实际上白蛇二可能不是那么的是那种低龄化的那种，不是那种低龄化的动画。对对对，它是那种就是全年龄段的嘛，甚至说偏向一点成人的。然后明天倒是有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贝肯熊啊，对，贝肯熊二金牌特工，就是大卫贝肯熊，这个片子是低龄向的一个动画，当年我还看过第一部，然后印象还是蛮深的啊，就是小朋友应该会特别喜欢。对， 然后包括我看到7月24号就是后天嘛，还有巧虎， 啊， 天哪，这个 巧虎魔法岛历险记，然后导演是河村永弘，是一个日本导演拍摄的啊，是一个很低龄向的那种动画嘛，对，看画风也对。 对，就是看海报的话，你也觉得啊，好吧，伴随孩子们整个童年的这个要上大荧幕了，就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这也反映了整个暑期档的一个特色，就是它这种类似于低龄的动画片啊，或者怎么样，它可能会在影院呈现的比较多。相反的，这种剧情片或者大家所谓的大片儿就会少一些。 是这样的。但是从孩子的角度说，其实他能在网络上看到比现在当家里的这个我们所用的各种的电视的会员上，其实是有更海量的动画内容。然后我个人认为现在院线里的这个低龄向的动画电影不太足以构成现在家长带进孩子走进影院的一个动机了。可能只会在 IP 的强 IP 的情况下才会带孩子进去，强 IP 比如说熊出没包括已经有一定粉丝基础的这个所谓大卫贝肯熊啊这种系列的情况下，孩子也许才有这个兴趣去看。但因为更多海量的内容，尤其是其实孩子是更爱看连载的 TV 动画，就是他们可能更爱在这上面啊，斗罗大陆啊等等的这一类的片子吧，就是啊，叶罗的叶罗丽之类的啊。 对于长津湖，我看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朋友说，因为是徐克监制的，所以就也会非常的期待。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这部影片到目前为止只是发了第一波的宣传物料，没有任何的宣布档期的一个动作。所以也把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先勾起来了之后，哎，我就不说我什么时候上，有这种感觉。 这个档期因素可能是一方面，第二是我觉得综合的一个考虑是还是博纳这边的，就是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考虑吧。因为这部片子其实它承担的作用还是去年的800的作用，而且前年800的作用，就是它是希望是能够起到一个救市作用的。因为在今年的华语片里边，下半年的华语片也就只有长津湖是真正承担起这种几十亿票房，甚至说这样的一个更大量级的这样一个，就是市场给予了他很多的厚望，然后影迷也给予他，产业者给予他很多的厚望，他是承载着很多人厚望的一部电影，就是说是真正的大制作。你像包括他的导演啊，陈凯歌啊，林超贤、徐克三位大导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战争巨制啊，他究竟会带来怎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吧。然后现在他之所以没有定档期，一方面是出于到底放在哪个更为合适，更能调动更多的观众去看，然后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于因为制作的周期问题，可能还在制作啊，可能特效量很大，包括之前网友也说它可能会分为这个上下两部啊，所以它的制作量肯定是很大的啊，所以应该还是在赶后期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明白了，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大体量的一个制作，所以他越想呈现给大家满足大家期待的最后的一个成果，他可能这个周期就会越长，还要再打磨一下这个样子。从先期的这个物料来看，我对这部片子也是非常的期待的。 嗯，对 啊， 前期发的物料很少啊， 嗯， 然后但是都是重磅物料，海报啊，预告， 真的。而且我记得他发他那个预告的视频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刷爆朋友圈了，就他在视频号里面， 对 吧？ 对对对， 就大家转发的势头就非常的猛了，可见大家确实像你说的，延续对于八百的一个期待，然后就喜欢，然后到现在对于长津湖的一个期待。但你刚才不说，我都已经没有概念，说八百居然是前年的影片了。 啊，对对，而且是前年的全球票房总冠军啊！ 我一直觉得好像它也没有那么远吧，也就上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哦，已经是前年了。嗯，好吧。 对。 这一年我们确实走进影院的时间太少了，机会太少了。 哦，我可能有一个时间偏差，它应该是去年。啊，它是去年的，因为它是在疫情之后上映的。疫情之后上映的救世之作，也就是2020年。就是去年， 哦，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觉得，我说他这么久了吗？嗯，是，好，那我的记忆没有偏差，这确实是，他是2020年的票房冠军是吧？ 对对对，疫情让人对时间都产生了一种恍惚的感觉，叫恍若隔世。对， 但确实走入到今年之后呢，还目前来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春节档确实有几部电影当时很热闹嘛，春节档就整个呈现了，把2020年的春节档全部都释放了之后，好像一直到现在的暑期档，我们都没有觉得说哎呀有哪一部或者哪几部影片在一个档期当中啊，就是让大家争相想去讨论它，好像没有这样一个趋势了。 其实从今年春节档之后就没有大家共同在讨论一部电影的一个这样一种感觉了，就是因为春节档毕竟特别特殊，一个是它是往年也是中国最大的档期，中国观众走进医院频次最高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然后其次是经历了疫情，太多观众把对春节档的这个期盼太久没有走进医院的这种所有的东西都累积到了，这是一个累积的结果。 嗯， 然后尤其是像唐探三，大家就期待了那么久，然后终于能走进影院看到了，它是一种爆炸式的一种观影，报复式的一种观影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也在想，就是经过了七月、八月，可能甚至是九月的一个平淡之后，它会不会随着国庆档的到来，才会接档前面我们说春节的这个讨论的趋势啊？然后大家这个热度。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今年目前的情况就是说暑期档悄悄溜走，然后就是今年完全没有暑期档了，然后无论是从影片的这个重量级别还是说票房上都没有这个暑期档的影子，然后我感觉可能在下一个档期里边，观众的那种想要观影想要看暑期大片的那种欲望会投射在下一个档期里边。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在那个档期里边要有真正能够点燃市场的重量级片子，包括长津湖啊，包括那个时候可能有好莱坞大片引进了。 嗯 啊，我觉得这都是 燃，很燃的大片儿才有。 对，要真正很燃的大片。对对对。 嗯，但你这样说来的话，春节档也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殊性在那儿啊，因为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它确实不算很燃，也不算大片儿，但是他最后哇，居然把贾玲推上了全球票房最高女导演的位置。 对对对，因为春节档本身是大家是一个团，就是团圆，全家人在一起啊，然后又经历了疫情，对于这个情感项的东西可能会有着更多的一个需求，再加上它是一个以母爱为核心，这是一个就是所有观众都会为之动容的东西，它的综合因素啊，综合因素决定了它将成为了这个引爆这个贺岁档的一个选手啊。 嗯， 对， 好吧，九月听起来我们八月底的连线也注定了会微微有点平淡啊，那我们到时候再看。 也许会有很多片子突然定档啊， 哎，类似于像长津湖这样的，对吧？就是哎迟迟没有，但是他可能突然完成了，他就抢了一个有我们以为很淡的一个档期，但是就很突出，表现就很突出了。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这个月的连线就到这儿喽，非常感谢罗仲的分析和分享。 好，下期再见。再见， 好，我们下个月再见，谢谢罗仲。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儿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也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18乐享下午茶，再见吧。 夏有清风，春有百花，有时光泡一杯茶。 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爱自己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